國防部長埃斯珀亦都否認華府決定撤軍。伊朗国会通过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列为恐怖组织，所有美军被视作恐怖分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高度关切目前的中东事态，敦促美方不要滥用武力，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轮番升级，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推动紧张局势尽快降温。又说海湾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对于美国据报拒绝向计划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伊朗外长泽里夫发签证，耿爽说，为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提供便利等的提供签证等的便利，是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敦促美国切实履行义务，为相关国家的公务人员参加会议提供便利。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日间干燥，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2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8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升8.2，美团点评110.4升9毫，阿里巴巴212.6升1.6，信义光能是报5.5跌1毫，友邦保险85.3升1蚊，小米集团11蚊升2仙，中国平安93.6跌2.5毫，建设银行6.6毫1跌4仙，中国人寿22.25毫是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49，瑞士法郎8.021，澳元5.369，加元5.999，新西兰元5.181，欧元8.69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8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45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5美元，卖出156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就好多车啦，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咁而家沿住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嘅暂时系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多车啦，龙尾喺芜湖街附近。港岛咧就湾仔半山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加苑段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咁啊大坑东道嗰度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本来经过度嘅巴士咧要改道行驶。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因为有紧急嘅水务工程，暂时系不能够通车。油麻地嘅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而家多车啦，龙尾排到渡船街。窝打路到沙田咧，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相当之繁忙嘅，龙尾去到亚加老街附近。咁另外观塘嘅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将军澳。咁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19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7.5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的生产能力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啦。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阵副召集人黎恩豪，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美昌， 新思维副主席、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 前区议员担任多项公职的伍婉婷， 新声音、新角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二的下午5:11，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78%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嗱，第一个小时咧系想同大家倾一倾咧财政预算案嘅。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即将会喺2月底公布啦。嗱，唔知今年咧大家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讲一讲嘅。特别咧就系对于一啲即系建制嘅政党咧嘅建议啊，就系派钱或者系派消费券嘅问题。嗱，你又赞唔赞成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如果讲到咧派钱啊，咁其实咧，实政圆桌嘅田北辰啊，佢就系建议咧同银行合作咧简化手续，向18岁以上嘅永久性居民咧发放10,000元嘅款项。咁呢个咧亦都系唔需要任何嘅审查嘅。嗱，如果大家记得咧，之前嗰一年咧嘅预算案咧，做一个关爱共享咧派4,000元咧，其实个手续都即系相对地系比较麻烦嘅。如果对比起咧之前有一次啊，曾俊华担任财爷嘅时候咧，嗰阵时系派发6,000元咧，咁个手续咧就简便啲，只系需要咧去银行嗰度填张表格咧，就已经咧可以攞到嗰6,000元啦。咁啊，唔知道今次啊田北辰佢嘅建议做嗰个方法咧，会唔会同当年啊派6,000元咧系类近啦？咁但系除咗田北辰之外啦，较早之前咧，其实我哋节目亦都倾过嘅，就系自由党咧，亦都系曾经建议咧全民派钱10,000元嘅。嗱，头先阿田北辰又话系发放10,000元啦，咁自由党又曾经系话咧全民派钱10,000元，似乎10,000元呢个数字咧，唔知系唔系即系唔同嘅政党都有点异嘅共识喺度咧。不过其实自由党亦都有一个修订嘅方案嘅，佢哋话咧，考虑派发一个面额10,000元嘅消费券咧，鼓励市民消费咧，亦都系可以嘅。咁啊，新民党 佢嘅建议咧就唔系派钱啦，就系同自由党后屘修订嘅建议一样，就话咧派发消费券，咁分别咧就系派发4000蚊嘅饮食券、4000蚊嘅零售券同埋2000蚊嘅旅游券，啊加埋又系10000，似乎听起上嚟咧分门别类咧就比较复杂咗啲，但系就似乎咧能够限制到佢嘅相关用途。至于嚟自旅游界嘅姚思荣咧，啊佢就系派钱同埋消费券嘅结合啊，佢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嘅，佢就话咧向年满18岁嘅永久居民咧派发7000蚊嘅现金同埋3000蚊嘅消费券，而嗰啲消费券咧就可以用喺饮食啦、旅游啦、零售啦、跨境交通啊，似乎个用途咧又阔咗少少。咁不过仲有两个嘅即系政党同政治组织咧冇数到嘅建制入边，一个就系民建联啦，一个就系经民联嘅嗱。民建聯咧之前就曾經有說咧，佢哋會提出預算案嘅一啲嘅建議咧，就係派錢嘅。咁不過佢哋而家向政府提交嘅建議咧，就唔係即係冇特別提出咧話係直接派錢。不過佢哋嘅主席李慧瓊亦都話咧，民建聯從來都唔反對派錢嘅。咁至於咧經民聯嘅盧偉國咧，其實佢之前喺講即係呢個預算案建議嘅時候，亦都答過呢個問題噶啦。佢就認為咧，預算咧應該係要用喺最需要嘅地方，派錢咧並非最實際。嗱，聽咗各個政黨嘅建議，你又點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1月7日，政府加強應對武漢肺炎嘅措施，將會喺聽日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為法定需情報傳染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我哋需要有更穩妥的法律基礎，可以採取其他的防控的防疫的行動了。當局亦都會有更加大的權力可以隔離和檢疫這些涉案的病人。 民建聯就約見中聯辦副主任何正，要求中聯辦協助特區政府掌握武漢肺炎的情況。主席李慧瓊 期望咧係國家相關嘅單位可以每日發放病情嘅最新進展。咁主任主要都係好細心聆聽我哋對於病情嗰個關注。咁佢亦都答應咧會如實係反映，咁亦都咧係會立即反映。 朝早10点，元朗區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有議員動議成立工作小組徹查721元朗站襲擊事件。鄧容耀 好似對你哋有利啊，要查。咁系咪净系721咧？咁熱誠，邝振宇都可以查佢噶。佢个同報道喺度打牙教啦。 民主黨邝振宇 全部都查，查我，查指揮官，查當日同白衣人握手嘅立法會議員，個個都查，齊上齊落冇問題嘅。最緊要到期時一定要有你加入小組，還大家公道，還大家清白，好冇先？ 動議最終獲得大比數通過，並由張秀賢及伍偉健分別自動當選為小組政府主席。晏昼2:30，旅发局公布取消农历年初一嘅新春花车巡游，改为喺西九文化区举办1年4日嘅嘉年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對於唔同政黨嘅議員咧提議財政預算案啊，不如派錢最實際啦。你又贊唔贊成？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啊，請嚟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 係你好，你好。 嗱，你都倡議咧派錢10000，點解呢？ 好奇怪咧，我不嬲嘅立場啦，實政圓桌立場都係話咧。其實派錢不是最好的方法，還富於民。 是咯，那 為什麼呢？今年七月的時候呢，有政黨說，當年這個修例風波一開始的時候，有政黨說不如派錢，那我覺得當時就好像有少少的政治問題，就派錢解決。我到今天都是這樣說的，這件事情和今天的政治風波是需要政治處理，是完全沒有關係。首先講清楚先。 是 我今日讲呢样嘢系针对过咗去嗰6个月，由6月到而家， 我哋有两个重灾嘅行业，一个零售，一个餐饮。嗰度夹埋咧，请六十几万人，其实绝大部分咧就开工不足。 系 计佣金嗰啲咧，你都唔使问有啲咩佣金啦，至少跌半。根本有啲咧就职位都未必即系保得住。咁啊，嗰度呢六个月咧，我都有周围问过下咧，平均前线嗰啲员工咧，闲闲地收入一个月少千零二千蚊嘅。咁即系六个月咧，佢闲闲地系收少咗入息啊，系少咗过万嘅。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就未讲话佢连份工都冇埋啊，或者散工冇人请啊咁样样。咁主要咧就系、是、为咗过去呢六个月咧，我哋要帮下呢班咁嘅人。咁呢班人咧，大致上大部分都冇交税，所以你退税都冇用。 系。 咁一定系要靠一啲嘅现金去派。咁系因为一个非常非常时期，我都未见过咁严峻嘅一个嘅时期嚟嘅。OK。咁喺与此同时咧，咁大部分呢啲人都系属于即系受惠好需要嘅呢班人咧，都系属于嗰啲冇交税嘅班啦。咁我哋香港有190万个纳税人。OK。咁而家政府八月宣布咧，2018-2019年咧。2017-2018年度咧，佢系宣布咧系退税咧有100%，咁就系上限就20000。 系， 我就认为佢2018-2019年咧应该继续退税100%。咁个上限咧就由20000咧应该增加到30000。 30000。 咁点解？吓，上限 系 点解咁讲咧？因为190万人咧。其实享受呢个退税20000咧，就有个个人都享受到嘅，因为佢100%退啊嘛， 系 咪？咁但系咧，好多啲边缘中产系交多过20000蚊税咧，嗰度就要俾啦。咁边缘中产嚟讲，如果系将个上限由20000去到30000咧，嗰度系多咗100万人，即系喺190万人嘅纳税人之中。全部受惠于政府目前对于2017-2018年嗰个退100%税上限20000嗰度咧，其中有100万个纳税人咧系会得享受，如果20000去到30500咧，佢就会交少咗税嘅。咁因为上限去到30500咧，呢100万人咧就平均每人会交少咗7000蚊嘅税。 系 啊。咁而最多嗰啲咧就享受15000，因为我上限去到35000。 系。 咁如果平均系7000，咁好明有一啲咧就享受12000啊、23000啊咁。咁主要咧就系、是、帮一啲嘅边缘中产。咁边缘中产点解要帮咧？亦都系因为如果系政府派钱，咁有好多冇交税人受惠，咁交咗税嘅人系咪喺边缘中产嗰度都应该帮啲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嗰啲好多费用啊，都会一路增加啊，同埋出现咧，呢班边缘中产，老实讲，加人工嘅机会都系好少好少噶啦。 系， 其实即系，所以变嘅咧，我哋建材嘅时候咧，就讲到好清楚，话希望佢做嘅话咧，系两条腿走路，即系话咧，全民派钱同埋。退税上限增加，必然一定要同时做，就唔好做一样唔做一样，因为咁咧就会另外一班人咧就会好反感。譬如话你净系增加退税上限嘅，唔派钱嘅，咁好多好多打工仔真系收入少咗1万，咁佢不嬲都冇俾开税嘅，咁佢会觉得喂，咁我先至重灾喎。咁但系倒转头，如果你纯粹讲系派钱嘅，而嗰个交咗税嗰班咧。你覺得咁係非常時期，我都仲係交成30000-40000税，你係咪嗰度應該幫翻我啲咧？咁咁，所以我哋同財爺講咧，就係話希望佢考慮，如果做就兩邊一齊做。咁你如果做唔到，每人派10000同埋對佢上限30000咧，就或者兩邊都齊齊作出個調校，就唔好淨係做一邊，就唔做另外一邊。咁我哋亦都有講消費券咧。即係首先申報嚟嘅，我係零售界別嘅，咁我梗係最希望消費券啦。 但係消費券咧，我就話咧，嗰、那個執行上嘅難度咧就嚇死人嘅，因為差唔多你點樣樣即係譬如話你退幾千一萬俾佢嘅消費券， 係 咁佢去到佢點找咧？點找換咧？你唔係去到嗰度逼住佢使曬佢咧？咁如果咪剩翻條尾數，又點樣去第二間又去買咧？咁如果你將佢斬開一蚊一蚊一蚊一萬張咁嘅嘢嘅，咁嗰張又變咗係鈔票咯。咁點樣去鑑定佢係真定假咧？越諗就越複雜。 嗯。 咁派錢嘅好處咧，就直情入咗啲銀行户口。所以我哋另外一樣嘢同阿財爺講咧，就參考翻1112個做法。 即係啊，曾俊華派錢嗰次。 係啦，用銀行。因为香港其实绝大部分人，我想所有人都会有银行户口噶啦。 系 香港永久性居民，你透过银行户口去退银行申请，申请完嘅直接啲钱转入个户口，边度都唔使去。 系咁啊，简便啲。嗱，点啊，陈啊，唔好意思，有一样嘢我想即系搞翻清楚先。头先你讲嗰、那个呢、這个即系税务宽免嗰度咧，系政府喺8月15同9月4日公布咗一啲嘅舒缓措施噶嘛？咁就系将2018-2019年嘅课税年度嗰个嘅即系薪俸税啊、利得税啊嘅税务宽免嘅百分比提升到100%，每宗个案嘅上限就系维持喺20,000蚊。而你嘅建议咧就系将呢个上限咧系提升到35,000啊嘛，系咪？咁、那个受惠人数就可以多啲，系咪？ 系，绝对系。 系啦，吓，好啦，嗱，咁我搞清楚，即系你呢样嘢之后咧， 嚟紧呢个系嚟紧呢年，佢原本八月份讲嘅咧系上一年， 系， 而家系讲紧嚟紧呢一年，系咪？ 明白。 而家目前我哋呢一个税， 即系讲紧1920嘅课税年度啦，其实你系想讲紧。 是啦 是啦。是啦1920课税年度都同样有一个税务宽免的安排，而那个的上限就是即是35,000，即是其实你想建议这样的。那么田北辰，我想问返清楚呢，即你就话即是消费券是比较麻烦的一样东西啦，因为是好像夹硬即是逼他们使。咁但是。 麻烦呢，真是执行上根本是实在想不通。 是咁但是 好大好大。 明白，咁但係亦都咁讲，如果你係话要提振经济嘅时候呢，即係一啲唔同人佢亦都会话，即係你派咗钱佢未必会用嘅啫，但係如果你消费券呢，当然你係逼佢消费嘅，即係啲人可能佢会唔开心嘅，但係就可能起到一个呢刺激消费嘅作用，因为你逼住佢用，佢唔用佢就即係不用白不用㗎嘛。 嗱，呢个就正正就係我申报利益。我都话咗啦，我自己本身系零售界，对我嚟讲唔派现金、派消费，你唔使，你就根本冇咗呢个好处。咁当然帮到即系出边嘅市民消费啦。但我要平衡咧，就个执行嘅难度会得非常非常之高，同埋一定会虾碌，一定会发生好多好多嘅问题。呢啲问题我哋以前谂过噶啦。 是 ，OK， 我以前谂过咁多年都谂唔通点样落实呢样嘢。 好，咁所以你又觉得不可行啦。 今日都冇人可以谂到一个方法俾我。 明白。 咁同埋我主要系舒缓而家开工不足嗰班人，佢收入少咗嘅生活需要。咁佢嘅生活需要系咪纯粹全部都系消费咧？佢可能都有其他方面嘅嘢都要。俾钱噶， 明白，咁可以帮到其他部分啦。好快地，我想最后问多一样嘢。当年啊，曾俊华派钱嘅时候咧，第一就俾人闹咧系不分贫富咁派啦。第二咧就系话一啲移民咗海外嘅人咧，佢翻嚟香港咧依旧系有得攞嘅。咁你今次你觉得呢个派钱安排系咪如果听你咁讲咧，即系其实头先我所讲嘅两点，不分贫富同埋佢就算移民咗海外，佢翻嚟攞钱都系得咧，呢两样嘢会继续行嘅，系咪啊？ 如果你邏輯上講咧，佢移民咗海外，佢就冇受到今日香港呢個所謂運動佢帶嚟嘅負面影響咧，其實就唔應該派俾佢嘅。咁而家問題就行政上，如果分開呢班人有幾辛苦啦。 明白。 咁呢樣嘢咧，我諗我哋都要去研究一下。 好， 首先搞清楚先啊，係因為發生咗過去呢6個月，我哋先至破天荒贊成話去派錢嘅啫。 我不嬲實政原則都係唔贊成派。 即係如果你話行政上分辨到邊啲係移民咗，即係佢好耐都唔翻嚟嘅，咁又耗費唔係好大嘅，咁你覺得都可行嘅， 係咪？ 再分開。 咁佢唔係應該修例運動嘅受害者啊嘛？ 明白。 係咪？我而家最緊要嘅出發點就係我哋今日住香港嘅面對。而家目前嘅困境，個個都有影響，根本冇乜人指意出有人工加噶啦。 好，舒緩民困。好多謝曬你，田北辰，傾到呢度啊，唔該曬，都解釋得相當清晰啊。跟住我哋有聽眾張先生，你好，張生， 係主持你好， 你好。 其實咧，我都覺得啊，田北辰議員講嘅嘢都好有建設性。咁我講翻呢個，即係話政府嗰個舒解民困嘅針對性。其實咧，我就提議咧，就即係話應該咧就全民派錢嘅。你好似政府過往嗰啲高官咧。成日喺度讲咩咧？针对性就很有智慧，懒有策略咁去派。其实到最终嚟都搞一镬粥咁噶。 你讲上次派4000蚊啊嘛， 上次都系啦，都系搞一镬粥咁噶。讲就话好似好有智慧，好有策略咁，又话针对性如何如何，其实都不知所谓。 佢唔想大家双重受惠啫。佢嗰阵时系 你冇可能即系话全部都系冇一诶，即系话冇漏网嘅。只不过你帮到绝大部分要帮嘅人啫嘛，你低到咁清嘅时间咧，你基本上时间性啊、行政费上边全部都系浪费人力物力嘅。咁你睇人哋澳门派咁多年，人唔见人有咩问题出现？ 所以就一次过派晒去好过啦，吓 系啦，系啦，佢哋都毫无建树啊，帮唔到香港政府，我哋又奈佢唔何，做得唔好，唔使问责、啊。 好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截至中午，本港公立医院在过去的24小时再接收多9名病人，他们在过去14日内曾经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累计数字增至30宗，其中13人已经出院。新增的9名病人由6岁至49岁，现时情况稳定，正是接受隔离治疗。他们病发前并没有到过武汉的湿街市。医管局已经向卫生署呈报有关的个案，同埋已经将病人的样本送交化验。政府明日刊宪，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并修订有关附属法例。发言人话，法例生效之后，当局可以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同埋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表示，医生如果发现任何病人出现发烧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是肺炎病征，并曾经在病发前14日内到访武汉，不论曾否到过街市或者海鲜市场，应该通报卫生防护中心作一步的调查。在新要求下，有几类人士会被界定为疑似个案，包括需呈报的个案和经肺部 X 光诊断确诊患有肺炎或者曾经到访武汉华南海鲜城的人士，以及在病发前14日内曾经接触同上述市场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屯門蝴蝶灣近龍門路一個的地盤下午發生工業意外，3人受傷送院。消防接報到場之後，發現其中2名傷者，之後再在地下水道內救出另一名的傷者，他獲救的時候昏迷。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话，有区议员开会的时候唱反修例歌曲，认为做法不恰当，呼吁区议会主席应该制止，质疑唱歌的区议员有机会违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声明。他认为区议员加入区议会就属于加入建制一部分，区议员应该尊重大众对区议会运作的期望，批评区议员唱反修例歌曲的做法过分。梁美芬说，各区区议会主席都不应该纵容有关做法，应该尊重过往区议会的规则，不应该将区议会变成政治宣传平台。他又反问不同政见人士是不是都可以利用区议会平台唱中意的歌曲。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日间干燥，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下阳村有交通意外，咁嗰度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就系清水湾道近下阳村有交通意外，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银线湾广场；去西贡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下阳新村路。另外喺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畅运道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摩地道，影响到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都系有少少车龙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仲系间封紧噶。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的了，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稍微多车一些，龙尾接近德福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去观塘，同埋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山大，这期做什么日日都跑回公司这么健康啊？ 是啊，我下个月准备去跑马拉松啊，所以咪日日跑翻公司当练习咯。 净系跑步翻公司就当练习，梗系唔够啦。无论系恒常练习、饮食监控、赛前准备都有巧妙噶。想做好准备迎战马拉松，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备战马拉松环节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纵观而家嘅一啲嘅建制嘅党派啦，佢哋所提出嘅财政预算案嘅建议咧，似乎派钱或者派消费券咧，都系佢哋共通嘅一个选项嚟嘅。有啲咧就话即系全部派晒钱，有啲咧就话全部系派晒消费券，亦都有啲咧系两者结合嘅。不过大家就都好不约而同咧，定嗰个数额咧系10000蚊。嗱，唔知大家又点睇咧？你哋嘅意见，因为咧财政司司长正是做緊財政預算案的諮詢的，你覺得派錢又如何呢？1872311打來跟我們談一下。有聽眾黃女士，黃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黃女士，有什麼看法？ 沒有啊，我覺得呢就 不需要派咯。但我覺得呢即是現在呢社會呢都很需要的錢用嘛。我應該公共那些呢反而撥多一些，譬如醫療啊各方面啊那些還反而好咯。你派錢，即是我覺得派錢你是一陣的嘛。 我覺得唔係咁好咧，我見幾次派錢都唔係咁理想咯。 第一次啊，曾俊華派錢嗰陣時就都簡便嘅，不過亦都有批評聲音咯，嚇。 但係嗰個一定係有批評啦，因為嗰次咧有啲移民咗去成十幾廿年嗰啲，仲要翻嚟要同佢換過曬啲身份證，然之後先可以去攞錢。其實咧都覺得幾繁複咯。 嗯。 同埋咧嗰啲人。即系唔系话人哋特登想翻嚟攞钱，有啲啱啱翻到嚟，有啲真系特登翻嚟攞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识到有啲人系咁。 明白啊，但系咧，如果你话投资俾即系其他嘅公共设施咧，咁其实不嬲政府都有做噶啦。咁有啲人就觉得喂都冇乜心理安慰，即系可能譬如举个例投资俾医管局或者医疗服务咁样，咁当然系好啦。但系有啲市民觉得喂咁我都未必真系享用依公共医疗噶咁样。 咁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用嘅喎呢樣嘢。 嗯， 即係你自己，你覺得你唔用咪好彩咯，即係話你嘅身體健康咯，冇事咯，咁冇乜問題嘅喎。我覺得唔係一定要自己用咗先去即系俾人嘅，我觉得。 明白，咁所以就惠及全个社会咧，系最好。呢个系黄女士嘅意见，多谢晒你啊！有听众陈先生，陈生你好。 哦，你好，主持 你 好， 陈生。 派现金同代用券，我其实我两个都赞成嘅。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譬如用现金券咁样啦，你去铺头买嘢就冇问题啊。但系如果去食肆买食饭嗰啲咧？一陣，譬如你有啲，譬如而家食肆好多有黃店有藍店咁樣，又係驚喺嗰度麻煩咯。因為我荃灣區而家都即係有好多自己都標榜自己係黃店啊、藍店啊咁樣。 點解麻煩呢？你覺得麻煩地方喺邊度呢？ 譬如一陣你譬如用嗰張消費券，一陣話政府派嘅，一陣入到去用，一陣又話唔收。即係最驚係呢樣嘢。 你驚有啲鋪頭係拒收佢嘅消費券啊？ 是啊，因为你知而家好多嘢都有可能㗎嘛，即係譬如你而家譬如食下嘢，譬如假日咁突然间你话做咩去南店度食嘢，跟住又入嚟捣乱啊咁样。一陣譬如你拿住政府俾你嗰张消费券，一陣话你用政府嘅消费券，你唔好入嚟嗰度用啦，我哋唔用㗎，咁即係会驚佢有呢个可能。 但嗰张消费券如果派嘅时候，就照道理应该系惠及全民噶咯，即系其实应该有一个客观嘅资格，即系譬如举个例啦，我就咁噏咁讲啊，可能系譬如你年满咗，即系譬如十八岁有呢个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咁样，其实就或者可以已经攞到嗰张消费券，咁即系佢唔会去特别分你嘅。即系政治嘅倾向而去选择俾唔俾你噶嘛？咁你用嘅时候你就可以随便用咯，唔系咩？ 唔系，因为始终佢个财政预算案都未出，所以即系好难知道佢会唔会有呢个咁嘅效果。但系如果派 cash 嘅咧，就会比较方便啲，即系成日觉得冇咁多阻滞咯。我觉得就 明白，即系你其实你讲到最尾咧，你觉得派消费券唔系唔好，不过咧最好都系派翻现金好过啦，系咪？ 系啦，同埋真系会有黄店蓝店嘅区别，惊到时会有咁嘅效果出咗嚟咯。 好啊，多谢晒你陈先生嘅意见啊，郑生你又点睇啊？郑生， 郑生，我赞成啊，全民派10,000元， 系点解？ 点解咧？依家咧？水深火热咧，就嗰啲基层啊，嗰啲做紧零售啊、百货啊等等嗰啲，好多系啊。咁事业啊开工不足。咁以我自己为例，系退休的士司机。的士司机有几多钱剩到喺度咧？依家谷种啊食晒啦，样样都冇。睇医生又贵。食个早餐啊，我嗰日去食个早餐，有时自己买翻嚟录嗰啲供应。吃个早餐咧，一碟牛肠，一碗猪红粥都43元。你话揸住嗰只咁嘅鸡碎咁多钱，有几多个43元嚟？佢证明连嗰啲大肚腩住山顶10萬8萬都冇问题。 即系你觉得消费券唔系好用啊？系咪啊？ 好似阿田北辰讲过，真系好扭噶。 即是你觉得派钱会比较容易啲处理到， 即是好似曾俊华咁，上次全民人哋澳门派几年啦，派成10年， 样睇嘅有冇问题。 嗱，但系咧，郑先生啊，又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如果我哋要啲钱用得其所，我哋就要有针对性啦。譬如你头先都讲啦，话觉得基层咧系佢受嘅一个困扰咧系最大嘅。咁点解我哋唔系集中去派钱俾基层，而系无论你有钱好冇钱好，你有几多资产都好，都大家平均地去派咁多钱呢？ 呢个系香港市民嘅权利嚟噶嘛，至于佢攞唔攞另外一件事啦。 明白吓，好，市民嘅权利。 有好多真有钱嘅攞咗去捐翻翻嚟，一样受惠啦啲市民。 明白，好多谢晒阿郑先生嘅意见啊。其实咧，我谂阿郑生即系讲起咧，如果有啲听众你有记忆咧，都会记得嘅。嗰阵时曾俊华佢初初本来系话注资落去强积金嘅户口，但系后屘咧就受到都好多政党嘅反对啦。咁于是决定咧就全民派钱。咁但系嗰阵时派钱咧，由于系贫富不分啦，咁所以亦都引嚟咧另外啲人批评，就话即系有需要嘅人又派，有冇需要嘅人又派。于是其实民间咧亦都有部分嘅有心人咧发起咗。另外一些行动的就说如果你是不需要那6000元的时候你拿了出来不如就捐了去去做另外的一些用途啦这样。那时候都有一些这样的社会的行动发起过的。那么关于预算案的派遣问题你又怎么看呢？但是除了派遣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也都要想一下呢一些税务的宽减或者是宽免呢？利得税、薪俸税是不是需要呢退税更加多呢？电话号码18723大家打来听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讲咧一个咧好英式嘅发音，一个好英式嘅响音。咁啊，大家跟萧叔读一个字 ，early。Early 即系我好早嘅意思啦，或者我会见到譬如话 early bird 啦。咁你发觉呢个音 early 咧，同我哋好广东式、港式英文嘅 early 咧系有啲唔同嘅。我哋香港人通常咧系 early， 即系好似勒骨个勒啦，或者电锯个锯啦。咁我通常会嘅个发音嘅分别喺边咧？听一次咯，英式嗰个系港式嗰个系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嘴唇咧係咪好突出？如果我嘴唇係原地突出嘅話咧，就變咗咁就係我哋廣東話嗰個音。但如果英式英文咧，嘴裡面嗰個動作其實冇分別嘅，只係我收翻埋個嘴唇，個嘴唇嘅動作係 neutral 嘅，冇做任何嘢嘅 ，OK 唔使突出嚟嘅，就咁咁我就可以讀 early，OK、okay? early bird church girl 亦都係。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針對住一啲政黨派錢嘅建議，嗱，唔知啲專業團體咧有啲乜嘢嘅分析同睇法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係香港稅務學會嘅會長崔慶超嘅，崔生你好。 你好，陈主持你好。 系，首先不如先讲咗咧派坊间派钱嘅建议啦。有两个版本嘅，有啲咧就派钱系10000，有啲咧就话派消费券10000，有啲咧就系派钱同消费券咧加埋一齐嘅。由你哋嘅专业团体嘅角度睇上嚟，你点睇呢啲咁嘅建议呢？ 首先我哋税务学会咧一贯嘅作即系睇法咧，都系支持咧就系针对性去纾困理财嘅。咁之前见到即系其实政府其实做咗一连串嘅纾困措施啦吓，咁其实咧都用咗250亿嘅纾困针对性嘅纾困嘅措施嚟嘅吓。咁你话即系对于你话派钱同埋消费券咧，其实我哋就如果主流社会系希望即系譬如纾困民困，系希望都系譬如派钱或者消费券嘅话咧。 咧，我哋都唔會反對。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比較兩方面嚟講咧，其實消費券咧就會比較針對性，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對經濟嗰個刺激作用喺度嘅嚇。咁因為如果派錢嘅話，其實有啲人可能攞咗錢，佢未必係使翻喺嗰個經濟嗰度個體系裏邊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提振經濟方面咧，其實消費券嗰個作用咧就會比派錢係比較好一啲嘅。 係，但係亦都有點而複雜喎，會唔會咧？因為可能係限制咗咧嗱，真係因為派消費券咧都有幾隻嘅方法㗎，一隻咧就可以係直情係譬如當係一蚊現金券咁樣，咁總之你咪用一蚊就用一蚊咯。但係其實坊間亦都即係有啲機構佢哋去做啲推廣嘅時候咧，就比較複雜啲嘅。譬如你要買滿50蚊咁，你先至可以用幾多錢嘅，即係消費券或者代用券咁樣。咁如果你真係覺得消費券可能係一個比較提振經濟作用嘅，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嘅派法會比較好啲咧？ 嗱，其實冇即係冇乜特別嘅啦。其實你最主要係即係你個目的，如果係希望咧，就係嗰個市民係用翻啲錢喺嗰個香港嘅經濟裏邊嘅話，咁其實咧就你如果係俾咗個消費券嘅話，佢就係一定係即係喺指定嘅時間裏面咧，就係用翻喺嗰個香港嘅市場裏面，佢可以去買，譬如佢去去食餐飯又好，或者買日用品又好，其實都可以係用到嗰個消費券嘅。咁即係等同於一個錢嘅形式嘅話，其實可以係即係可以係用喺佢日常嗰個消費裏面。咁但係因為我哋要有個時間嘅限制，因為其實就即係我哋主要希望係可以提振到香港嘅經濟嘛。咁所以變咗我哋係即係如果係消費券嘅模式嘅話咧，佢一定要有一個時間嘅概念喺度，咁以至到市民可以喺嗰段時間咧係可以加強嗰個使費咯。 嗯，好即係要有時效性嘅喺某個期間就要用曬咯。如果唔係咧，就擺喺度咧。省曬嘅啫。嗱，不如講翻咧，你哋所關注嘅税嘅問題啊。睇到咧，其實有唔少嘅一啲嘅政黨咧，佢哋都有退税嘅建議嘅。嗱，譬如舉個例啦，以譬如田北辰咁樣咧，佢嗰個建議咧，就係嚟緊嗰個課税年度啊，即係2019-2020嗰個課税年度咧，就將即係薪俸税同利得税嘅稅務寬免嘅百分比咧，都係去到100%，然之後上限咧就係35,000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寬免本年度嘅利得税，就上限係50,000咁樣。咁跟住亦都另外仲有咧其他一啲嘅不同嘅稅務建議嘅。嗱，你點睇？大家都紛紛係向即係呢個提高嗰個稅務寬免嘅角度去出發咧，同埋其實個上限係咪應該要去100%，用一個上限去限制咗？嗰、那個嘅即係退税嘅百分比咁樣咧。 OK， 嗱，其實呢一樣嘅退税咧，其實都唔係新噶啦。其實就幾乎上咧，而家每一個財政年度咧，其實政府同財政司長咧都會係有一個退税嘅優惠嘅。 係次次都做緊噶啦。 係啦係啦，咁問題就係嗰個百分比幾多？咁其實政府都因應翻個市場嗰個情況啊，同埋個經濟環境，咁去調節翻，即係其實嗰個稅務嗰個 refund 咧係多與少，咁希望都係可以係提供咗一啲舒緩嘅措施俾一啲企業啦。咁嗰、那個百分比幾多咧？咁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斟酌嘅嚇。咁即係譬如我做緊係75%啊，咁同埋有個上限咁喺度啦。咁呢個都其實都會對一啲企業其實有一定嘅幫助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除咗退稅方面即係可以係舒緩到一啲企業嗰、那個情況嘅幫助之外咧，其實都可以係有其他嘅方案啦，即係譬如即係喺一連串嗰個紓困措施裏面，其實財政司司長都對一啲特別係對一啲運輸業同埋一啲即係飲食業啊，同埋一啲旅館咧都係提出咗一啲即係譬如電費嘅減免啊，同埋一啲排費嘅減免，同埋排污費嘅即係減免咁樣嘅。咁其實呢啲都直接可以幫到即係相關 的企業，其實尤其是在這幾個月以來，其實他們那個困難，其實都是可以幫到他們的。 啊、但是那個退稅呢，我見很多都是贊成是百分百啦，但是就用一個上限，無論是3.5万也好還是5万呢，去限制了它啦。不過如果看回呢，我們那個即是經營收入的結構呢，其實利得税和薪俸税是佔了我們很大的經濟收入來源來的，即譬如如果以這個2018-2019年度呢，利得税就達到1666億，而個薪俸税呢在即2017-2018年呢都有成608億的。咁其實我哋應該係點樣考量呢？點樣嘅退税先至係唔會對於我哋整體嘅收入帶嚟一個太大嘅負荷，或者係帶嚟一個即係太大嘅影響呢？ 其實你講得好啱。其實呢香港嗰個收入來源呢，其實最主要是四項，其實利得税、薪俸税和我們的印花税加上賣地，其實這四樣東西就總括來說佔了我們特區的收入就大概 70% 的、而利得税的百分比就大概20%多。如果我們少收了利得税，其實會直接影響我們的收入來源，以至到我們的財政的狀況的。但是如果你說即譬如我們是100%，如果我們有個上限的話，如果上限是譬如30,000元的這樣的話，其實對我們那個利得税的收入來源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其實我們都做緊類似 的優惠的，每一年都有的，因為我們有個上限在這裡，即我們不太擔心話，即譬如那個利得税的 refund 會太大，因為就算我們做100都好，但如果你有個上限在這裡，其實它都是拿到個上限的，就算它如果是那個利得税那個稅款是很大都好，它的 refund 都是拿回個上限。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要釐定那個上限是一個怎樣的哪個數額的上限，看看它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上限，這個反而似乎是一個關鍵，是不 是？是的，沒錯。 最後一樣呢都想問的，因為之前在即那個紓困措施那裡呢，政府就宣布利得税、薪俸税其实都可以申请分期去交税的。那时候都有人问过，喂，如果是要纾解民困的时候，为什么不延迟半年去交税呢？那时候财政司司长就说不可行嘛，因为会有过千亿的巨额赤字，因为刚才都讲了那个财政结构。你又怎么看这一样的设施呢、措施呢？ 是嗱，呢、這個情況都係因為我哋香港嗰、那個理財嗰個計算嗰個方法咧，其實係以一個現金嗰個方式嚟計算。 現金流係 現金流嘅方式。咁我哋大部分嗰個利得税、薪俸税咧，都係喺第四季收入嘅嚇。咁如果我哋褪後嘅話咧，其實會直接影響我哋今年嗰個財政嗰、那個。情況嘅，咁其實如果頭先我講話利得税、薪俸税都係我哋即係四大嘅收入嘅主要來源啊嘛，咁尤其是利得税啦嚇，咁你就算利得税、薪俸税加埋，其實都佔我哋30%多嘅，咁如果我哋係延期，全部即係冇差別咁樣延期嘅話咧，咁其實有啲有能力嘅交嗰個利得税或者薪俸税嘅企業或者人士都好啦，咁佢亦都係延期嘅話咧，變咗咧直接影響我哋喺1920嗰個財政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嘅，咁呢個唔理想嘅，所以其實都係要睇翻個別人士佢嘅需要，咁如果有咁嘅需要嘅話，佢可以個別去同呢個稅務局申請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崔慶超啊，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崔慶超係稅務學會嘅會長，17231陳女士，你好，陳女士。 喂，系你好， 请讲啊，陈女士。 我想讲下咧嗰啲消费券咧，嗰啲代用券咧，我唔赞成系派呢啲消费券噶，因为咧如果一旦有消费券出现咧，就会有好多假嘅嘢喺市面上，假嘅消费券啊，嗰啲商户佢唔识认辨别噶嘛，咁佢哋会收到好多假噶咯，你知啊？信用卡有假嘅，银纸有假嘅，咩嗰啲毕业证书有假嘅，大陆好兴印啲假嘢出嚟噶嘛，系咪？咁 大陸咧就將會大量印嗰啲代用券、嗰啲消費券出嚟，供給俾香港啲人用噶啦。超級市場嗰啲禮券都有假噶啦。 咁又未必一定係內地嘅，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心懷唔好嘅人可能會做嘅， 嚇會做呢啲嘢咯。咁同埋，我覺得最實際咧就係免差餉，甚至免埋地租啦，免水費、電費啊，嗰啲先至民生嚟啊嘛。 明白。 嗰啲先至也咪即係需一個人生活嘅必須嘛，甚至醫療睇醫生可以任何年紀去睇醫生都有2000蚊嗰個 醫療券。 醫療係 咁就最好啦，人人有份。明白。多謝曬啊，陳女士嚇，實惠最緊要啊。多謝你，張先生。你好，張生。 係、hey, 你好啊，各位主持。 你好，張生。 係啊，我想我最驚佢嗰啲消費券咧變咗醫療券，俾嗰啲商家搶咗啲香港人啲錢咯。 咁但係你點樣用 係 你自己決定㗎嘛？ 用醫療券買係貴啲，比現金咪平啲。 哦，即係你擔心到時出現兩個價。 係啊，兩個價，佢、哦、隨時係咁樣㗎。 會咁樣嘅咩？ 成日係啊，你等於你睇醫生嘅，俾醫療券咧。就俾1000蚊，俾現金啊，俾800蚊。 咁你可以揀唔去嗰、那個，你可以揀唔去嗰個商户買嘢㗎。即係照道理， 最慘係全部嗰啲醫務診所全部都係咁做嘢咧。 咁但係你如果你係消費券嘅時候，你可以揀唔同嘅商家㗎，唔同嘅商店㗎。 到時你俾錢嗰時啊，先知道遲咗咯，打住名幫襯佢咁解咯。咁啊，即係唔好做呢啲漏洞，俾啲嗰啲商家搶啲香港人嘅錢咯。 所以你覺得係咪派錢最實際啊？你贊唔贊成？ 派錢實際啲咯。 明白，好多謝曬張先生嘅睇法啊！咁啊，估唔到啲聽眾咧都提出咗唔少嘅，即係一啲啊漏洞嘅問題，咁唔知政府會如何考量啦？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啊，新界清水湾道近住下洋嗰度咧，有意外事故，一带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来往方向都系受影响噶啦。去大澳门方向龙尾去到孟公屋。去坑口方向龙尾就去到两块田嘅，近住呢一个大澳门嗰段，应该系近下洋吓，近下洋嗰段嘅清水湾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北行应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啊，港元7.774。日元108.43，瑞士法郎0.972，澳元0.688，加元1.29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41，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17。港金报14,53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3美元，卖出1,566.67美元。港汇指数106，港汇指数系106，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时啦，清水湾道近住下洋嘅交通意外啦，而家啱啱清咗场一阵啦。嗰度嘅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咧取消咗，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去将军澳方向都仲系有龙尾啦，去到银线湾广场，去西贡方向嘅龙尾咧就去到下洋新村路。另外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御龙山嘅快线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中文大学水上活动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嘅拣风措施取消咗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消防局。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啦，龙尾排到去雁顿街。喺九龙方面，观塘一带咧相当之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龙尾一路排到去德宝花园，影响到协和街下行啦，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接近联合医院噶。鲤鱼门道去观塘道啦，龙尾就排到游翠苑，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慢车啦，所以龙尾就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欣怡花园附近。咁另外啦，东隧嘅九龙出口都俾佢影响到噶，都系多车。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去旺角方向塞翻上观塘绕道，龙尾喺宏天广场；去油塘方向啦，龙尾就排到牛头角警署。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多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咁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嗰度，龙尾一路排到去新丰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去观塘。同埋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来咬柴， 着新鞋先来踢花，考试先来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灵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十三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晏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和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 精灵一点。 苏联解体，古巴顿时失去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国内爆发严重资源短缺，古巴人纷纷逃离到美国，难民潮衍生的冲突令古美关系雪上加霜。到底奥巴马上场后怎样打破两国几十年的僵局？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新的政策，又会不会再将古巴孤立起来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下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呢两个星期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陆续有唔同嘅新评论员啦出现嘅。咁今日咧出现嘅就系伍婉婷啦。你好，伍婉婷。 Hello， 陈燕平，大家好。 嗱，咁啊，伍婉婷咧就系、是曾经系一位资深嘅区议员啦。咁啊，今年就冇再担任呢个区议员呢个咁嘅职务啦。咁不过咧，系啦吓，即系落选咗啦。咁不过咧，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公职在身嘅，譬如包括咗咧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成员啦，另外就系光污染工作小组嘅成员啦，亦都咧有妇女事务委员会。咁所以其实佢喺个公共服务嗰度咧，亦都有翻一定嘅经验嘅。咁嚟紧咧一段。呢幾個月咧就會請伍婉婷啊，會係幫我哋評論咧香港唔同嘅大小事啦。咁啊，第一樣嘢，不如就評論翻咧，即係你所熟悉嘅區議會啦。因為咧唔少嘅區議會咧都陸陸續續開會，亦都有唔少咧就係選出佢哋嘅政府主席啦。咁當然大家都一定會記得嘅，就係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基本上係泛民主派咧係佔咗大多數嘅席位嘅。而18個區議會之中咧，其中有17个咧都系由泛民主派去主导，唯一一个咧不时由泛民主派去主导咧就系离岛区议会啦。嗱，可能首先咧，伍婉婷可能要讲一样嘢，其实譬如以即系你以往嘅工作经验嚟讲啦，咁唔同党派之间咧，佢哋都会有一定程度上嘅合作同埋磨合噶嘛。咁喺一个咁样嘅即系泛民主派占咗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咧，其实点样去同一啲少数嘅党派去一齐嘅合作做嘢咧？似乎呢个又系另外嘅一个要关注嘅嘢，系咪啊？ 係啊，其實我諗咧，其實依家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咧，就係第一啦，依家講緊嘅即係全面大洗牌啊嘛，整個區議會18區都係。咁依家我先唔講係由邊一派去主導，而係咧我哋見到有好多都係比較新嘅議員。咁喺我哋有好多新人裏邊咧，點樣去熟習嗰個議會嘅環境啦，同埋其實除咗我哋帶住一個好強嘅一個政治理念之外咧，其實我哋對於區議會個要求又係啲乜嘢咧？例如我哋讲紧嘅议会嘅工作咧，仍然系以关心个民生同埋社区嘅规划去作为一个主要嘅工作嚟嘅。咁到底喺我哋新一届嘅议会里边，系咪能够仲仍然系以呢一个为议会嘅一个核心嘅工作？亦或大家喺个即系洗一牌之后，大家对议会嘅睇法有另外一个谂法喺里边咧，此其一啦。咁第二咧就无论系乜嘢派别主導都好啦。其實過去咧喺咁多個區議會咧，我自己個人參與咗喺灣仔區議會12年，又或者我去了解認識其他區議會都好啦。其實都係講緊協調溝通，因為無論係泛民或建制派，大家去到議會裏邊都係為市民去解決佢哋每一天面對嘅問題，大家都係就住唔同嘅政策有啲討論。咁當然有一啲時候係唔同嘅睇法嘅。咁最後即係其實我會覺得投票嗰個動作咧，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来的。从来在议会里面都是透过很多协商沟通，很多的不同的辩论底下，最终是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些的操作我敢讲呢，我自己过去12年在湾仔区议会都见到相对地行之有效的。那未来是不是都仍然可以有一个这么开放的空间大家一起去谈呢？其实就有需要是大家抌低过去在半年里面，即是整整一个反修例的风波里面，大家有很多的不信任，大家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坚持，但入到议会呢是真的是为市民行多一步，我会觉得应该。 回到去呢，你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即是区议会的工作第二是譬如社区民生是不是继续成为主导呢？我想这个第一就要看选民的期望，即是看当区区民他期望的区议会发挥什么效用。咁第二咧，可能都系要讲紧咧区议会嘅透明度，即系如果大家对于区议会嘅工作能够了解多啲嘅时候，咁自然佢哋就会睇 到，喂，而家呢个区议会所行嘅方向系咪我想去嘅方向咧？另外就系而家区议会所做嘅工作系咪真系急我所急咧？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今届有唔少嘅区议会咧，佢哋都会主张咧将区议会嘅会议咧直播嘅。嗱，当然区议会就有好多唔同嘅会议啦，即系唔同嘅委员会。咁但系大会基本上就都差唔多应该系一个月一次噶嘛，系咪？ 两 个月一次吓，咁有啲就逢星期四咁样啦吓，咁啊唔同日子啦。咁但系如果能够咧系直播嘅时候咧，系唔系会有助提升到整个嘅社会对于区议会嘅功能，以至到区议员嘅表现嘅监察咧？你点睇咧呢一点？ 我諗大家對直播會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喺我過去嘅參與，其實過去四年咧，我哋議會咧都有同事咧係以自己嘅 Facebook 作為佢個直播咁樣啦。咁但係嗰個市民嗰個睇法係一半一半啦。咁包括就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啊，我似乎唔需要個會議都知道，咁佢咪冇去睇咯。咁第二個就係、是、有啲大家會覺得到底我講緊個議會個開放同透明程度係啲乜嘢呢？係咪淨係一個直播就叫做係好開放呢？反而就係我哋議會嘅譬如會議記錄係咪能夠去做到一個好全面嘅記錄呢？我哋網上去揾到議會嘅資訊又有幾多呢？咁呢啲其實係好重要啦。咁至於話今天我哋講緊嚟緊十八區區議會係咪一個全面去開放直播呢？我覺得應該是開放去給市民去討論的，因為在過去的操作我看到，譬如上一屆區議會不是很多個區議會是容許有一個直播的採訪系統這樣的，但是灣仔區議會呢在過去的四年呢其實都是容許有個直播在這裡，不過那個就不是一個叫一個官方的手段啦，而是有個別人士他自己用部機攞個電話喺度影住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直播，咁呢、這個係咪即係需要即係大家有多啲嘅討論去做咧？係就住每一個區議會唔單係直播，乃至到其實係好多不同嘅議會嘅指引咧，佢操作嘅手法咧，其實係十八區有自己嘅選擇嘅，依家係嚇，即係十八區嘅區議會自己有自己嘅討論嘅。咁到底係應該統一，抑或係按住每個區有自己個特色而去作出一個安排咧？咁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都需要去即係有社會有更多嘅討論同共識咯。 嗱，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究竟啲嘢擺咗上網，其實亦都可以咁講嘅。只要你擺咗上網嘅時候，個市民佢中意幾時睇，佢睇唔睇都好，咁呢個都係佢自己嘅選擇。但係咪起碼我哋有個渠道，俾人更加方便地去睇到議員嘅開會情況？嗱，譬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有啲人就話咧，嚟緊呢幾年咧，要更加密切地去監察區議員嘅表現嘅，譬如就係話佢哋有冇亂咁使錢，又譬如咧會唔會係佢哋淨係做一個打卡啊，即係嚟到點咗名咧咁就走。嗱，如果我哋有呢個咁樣嘅直播嘅時候，咁咪大家睇得清清楚楚咯，你咪知道究竟邊個咧，原來係真係全程地去參與嗰個會議嘅，或者某啲嘅可能係選擇咧，佢重點參與某項議程，而某啲咧其實只係而家現身跟住就走嘅。其實會唔會係某程度上係有會比冇係更加好咧？ 唔係呢個當然，即係你問我咧，我個人咧肯定係開放嘅，因為我都經過一個四年嘅經歷啦。咁喺我哋有雖然嗰個唔係一個官方嘅平台，但係都係一個即係我哋面對住係一個直播嘅環境底下去開會咁樣啦。 即係你好似俾人睇住啦， 係啦，即係完全大家都知嘅係咪？咁而其實冇直播係咪代表嗰件事係冇被監察咧？首先我要翻去問一個問題：冇直播同樣地，其實過去咁多年嘅區議會嘅大大小小嘅會議，嘅會議嘅錄音咧係隨即第二日即刻擺上網嘅，冇剪接，即係應該話係唔會去剪走咗部分，而係佢係分翻每個議題一段一段咁擺上去嚇，咁佢只係剪細段嘅啫，但係就冇話經修飾嘅。咁第二個就係我哋有會議記錄啦，咁所以嗰、那個 監察嗰、那個説法咧，我並唔同意話冇直播底下冇辦法監察區議會，但係當然如果能夠有個即時嘅直播咧，大家可以有埋即係影像可以睇到，同埋可以俾睇好即時咁樣睇到區議會個討論。咁呢個當然係比話隨後先至聽到錄音係好啦，但係唔代表過去係冇辦法監察，反而就係當我哋依家。市民對於議會的運作是關心多了咁多的話，不如就索性將它就作為一個恆常的政策處理，就作為一個官方的直播。好過依家我哋其實是要上某君某君或者某個媒體嗰度去看直播，然後又要知道。我又不知道A 區議會、B 區議會 B 一個是可以直播，B 一個是不可以，因為依家係各自為政噶嘛。 好嗱，電話號碼18731，好多市民咧喺區議會選舉之中咧投咗票啦。咁但係你除咗咧行使咗你嘅投票權利之外咧，我諗你都關注第時呢一班嘅區議員到底會係做啲乜嘢或者做緊啲乜嘢噶？電話號碼18731，譬如我哋頭先講緊嘅直播會議嘅問題，有埋錄影錄像，嗱你又覺得會唔會係更加？好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离岛区议会嘅议员啦，梁国豪。梁国豪你好， 系、大家好，系我系梁国豪，大家好， 系啦， 系啦，主持同埋嘅评论员都你好啊， 系嗱，首先想即系问一问啦，咁你寻日咧亦都系有去竞逐主席嘅，不过咧就都系落败啦。 系 啦吓，咁其实往后咧，即系如果以嚟到区议会嚟讲咧，都系暂时系唯一一个唔系非建制或者唔系泛民主派佢所控主导嘅区议会嚟嘅。其实嚟紧嗰个合作同建制入边嘅合作，你哋会点样去做咧？ 我點樣做？哦，因為咧，其實尋日就叫做開咗第一次會議啦，因為選完主席之後咧，就有啲跟進嘅事項可以處理到。咁其實當中睇到保皇黨佢哋某程度上有啲鄉事派咧，就唔係完全係跟曬成個政府走嘅。你可以睇翻尋日個會議裏面啦，有一啲我哋都覺得係比較緊要啲嘅議題啦。所以即可能佢哋都有反對，但另一啲可能真係重民生嘅議題裏面咧，佢哋都會係一齊贊成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個民生議題裏面咧，嚟到區議會嗰邊咧，其實就。冇分咩政治立場，真係可能會為咗街坊個利益着想咧，大家都會向一個正確嘅選擇嗰邊去投一個贊成票咁樣咯。 咁但係由於即係始終咧嚟到區議會鄉事啊，真係比較多啦嚇。咁會唔會第時去同鄉事去處理嘅時候，咁你哋會諗住即係用啲咩嘅方式方法去同佢哋去合作咧？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多少少嘅唔同嘅拜會啊等等咧，用呢個咁樣嘅方式咧去增進你哋嘅關係咧？ 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其他議員我都唔係咁清楚。以我自己為例，其實就係、若果即係鄉事派有一啲一個公開場合邀請咧，其實我都睇下自己時間有冇時間去到啦，同埋嗰個節日係關於啲乜嘢啦，即係好似我啱啱當選咁樣，其實我都好多鄉事派嘅派別嘅邀請，咁尤其是係差唔多新年啦，咁所以作為我一個新人嚟計咧，我的確都要出席下佢哋嘅呢啲咁嘅場合，因為其實調翻轉我都要理解一下究竟邊個同邊個係會比較熟啲啊，究竟邊個工作能力會好啲啊，可能邊個會嗰個權力會大啲啊，自己都要去了解，咁當我熟習咗啦，知道大家嘅各自嘅脾性嘅情況下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啊，呢啲咁嘅場合咧，我就會慢慢減少，因為始終嚟計我自己有自己嘅政治立場啦，即係我同佢政治立場唔一樣嘅情況下，冇理由成日同人哋搭曬膊頭攬曬頸去食餐飯咁樣噶嘛。 明白。 咁梁议员啊，头先你咁讲咧，就即系令我谂到咧，其实系咪即系依家啱啱上任，就嗰啲蛇斋饼种聚会你都会去啦，但系咧熟咗之后咧，你就选择唔再咁样参与，系咪咁意思啊？因为我听我又觉得，因为其实我谂我自己喺都有喺议会一段时间啦，我会觉得系咪其实大家都会可以系就住唔同嘅民生议题有好多嘅沟通，去大家有啲协调咁样咧。 溝通方面咧，就調翻轉，啱啱咧講到好似係出席一啲宴會啊嘛，淨係講到，咁所以我啱啱就可能集中咗，淨係講個宴會。咁其實啱啱講到，其實佢未必係一個蛇齋餅中嘅宴會嚟嘅，可能真係某程度上係同唔同嘅地區組織嗰啲宴會。咁我自己都啱啱咁樣選擇。如果蛇齋餅中嘅要真係睇清楚究竟嗰件事係 work 唔 work 啊？即係調翻轉講，真係純粹喺佢哋嘅立場。 派啲粽俾啲老人家嘅。咁對於嚟講，呢啲我就一定唔會出席啦，因為點樣轉？我對於我嚟講，我係想建立一個互助互愛嘅社區。就算我真係派禮物俾老人家、派禮物俾街坊都好咧，我都好希望佢哋咧可以為翻長洲個社區做一啲其他嘅動作，佢哋先可以有份禮物嘅。呢個就係我自己本身嘅立場，係啦。 我頭先咁聽落咧，又似乎你作為呢個喺離島區嘅少數派咧，又似乎個環境都唔係咁唔樂觀喎，因為似乎佢哋都有好多釋出善意之手，發出啲邀請你參與喺佢哋嘅唔同嘅地區活動同工作裏邊，係咪咁意思？ 咁可能係啊，的確係噶，但係可能某一個程度就係因為而家我係長洲唯一一個民選議員啦，另一位就係鄉事派嘅呢個當年。咁所以變相咧，佢哋都好多活動都的確會邀請到我去出席去做嘉賓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嗰個善意係出於禮貌啦，又或者係都佢都覺得唔應該咁有敵意嘅。對於佢哋嚟講，咁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唔係一個敵意嘅，只不過政治立場唔一樣。咁有啲嘢係唔可以妥協嘅啫。即係如果再調翻轉頭講，可能佢派緊蛇仔餅種嘅時候，佢同佢哋講警方打人係啱嘅。咁我冇理由會去出席一啲咁嘅活動噶嘛。 明白。 咁所以就變咗。好睇翻每個活動佢本身嗰個核心嘅內容，就好似當可能上一個月開始或者今日都好咧，其實可能食環署已經邀請咗我啦，同埋鄉事派主席去一齊派下利是封啦。咁其實依一啲真係完全冇一個政治立場嘅。咁調翻轉頭講，我依一刻作為一個新人，我又冇咁多資源嘅情況下咧，我又的確覺得出席呢啲咁樣嘅派利是嘅活動咧，其實係有助我對於街坊嘅見面又多咗啦，佢對溝通又多咗，咁所以就變咗真係有個要分一分， 明白，要分一分啦，系，因为都系一个接触居民嘅方式。好啦，我想问啦，关于咧直播会议嘅问题，咁因为好多区咧都希望直播会议啦，即系官方直播啊，咁但系嚟到区议会就似乎即系有另外一啲嘅睇法，系咪啊？ 系，系啊，因为寻日我自己都同意咗，好希望可以有邀请到呢个传媒朋友嚟做直播，另一个就系希望可以官方做到直播。咁其实最尾两个咧，同一时间都系被否决咗。 即系传媒直播都唔得啊？ 系啦，冇错。 点解呢？ 佢就讲到就系因为有啲会议未必系公开性嘅，咁所以就唔能够话每一个会议都做直播啦。咁由官方嘅直播，因为佢同一时间表决嘅呢两件事，喺一个未处理晒成个议事规则嘅之前嘅情况底下，咁所以佢变咗同一时间否决咗两个嘅直播。咁所以呢。我昨日嘅會議當中，我最尾都有補充就話如果今次而家俾人否決咗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可以聯同其他17區嘅區議會主席，可能收到佢哋嘅聯署啊，我再次提交動議呢個動議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再有多啲壓力俾到我哋嘅區議會主席或者其他嘅區議會嘅成員。 係，我想問即係官方直播唔得，傳媒直播唔得，咁你哋自己用手機直播得唔得？都係唔得。 呢個昨日就冇做到呢個討論嘅。因為可能我自己當時都正諗住原來可能係我自己都係要投入翻喺個會議裏面噶嘛。如果我自己做直播就比較唔專心，所以我當時冇諗到有呢個自己用電話。可能日後有助理，我咪嘗試下睇下得唔得咯。 明白。咁但你哋都會你自己啦，起碼都會繼續朝呢個方向咧，希望能夠爭取到嘅，起碼有一個直播喺度。 係冇錯，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啱啱都聽到話可能其實以往都會有錄音啦，或者會有嗰個會議記錄啦。其實呢兩個動作係好好嘅，即係都係一啲傳統啲嘅動作，但係變相咗佢傳統到係同個而家嘅時代有少少脱節。 明白。 調翻轉講，係啦，我自己去 search 翻，其實調翻轉，我如果都會去關心都好少，而家 search 都有啲艱難咯。追上時候更加好。喂，多謝曬你梁國豪傾到呢度。 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御龙山嗰度咧，就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快线受阻，仲系处理紧嘅，塞到去污水处理厂嘅。因为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一带咧，仲系塞车嘅，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而之前咧清水湾道近住下洋都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呢个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咧来往方向仍然多车。 下洋嗰段嘅清水湾道来往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学园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路道喺沙福道都几多车噶。龙翔道支路嘅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都系繁忙，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咧，咁啊。交通繁忙都是集中在观塘那边。咁鲤鱼门道近住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去观塘旺角方向，因为多车的关系啦。咁龙尾排返上呢个将军澳隧道近住将军澳出口㗎。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由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呢，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纯粹是交通繁忙嘅啫。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呢、這个虎山道一带呢，仍然是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之路呢，现时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至到风力楼呢，亦都是多车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 追本溯源，点解汇丰会成为咗近日即系针对嘅对象？好多商业上面、法例上同埋佢哋嘅考量咧，我哋都会去理解嘅。咁但系实际上有好多示威者会觉得政权系不断透过商界咧去收窄支持运动嘅力量。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平同埋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咧伍婉婷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咁我哋跟住咧就想讲一讲咧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啊。嗱，政府咧就会喺听日咧就刊宪修订咧呢个即系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嘅规例啊。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呢一个嘅刊宪咧，就系将嗰个规例入边嘅附表咧，就系将一种叫做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就系纳入咗咧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嗰个嘅附表一入边，就系咧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嚟嘅。咁做咗一个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其实可以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做到咧？譬如就系、是、第一就系头先讲啦，医生系需要呈报啦。另外咧，亦都可能譬如如果真系有必要嘅时候，系可以将嗰位嘅病者咧系隔离啦吓。咁呢啲咧都系嗰条条例咧可以做到嘅嘢。咁呢个咧就主要咧个定义就系严重新型 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咧，就系讲旧年12月起喺武汉咧出现嘅不明原因嘅病毒性肺炎病例嘅群组个案嘅。咁所以由于即系政府都话啦，病原体不明咧，咁所以而家个预防重点咧就系在于系识别患者咧曾经系涉足高危地区，即系武汉市嘅个案，咁就采取呢个行动啦。咁佢今日晏昼嘅记者会咧，政府嘅说法咧就系话，如果佢哋有一个嘅发烧同埋急性呼吸道感染嘅症状或者系肺炎嘅病征，并且咧系曾经喺病发之前14日咧系到过武汉市咧，就应该要通报咧卫生防护中心。嗱，我谂婉婷呢度牵涉到即系两点啦。第一就系嗰个定义上系咪真系清晰，令到唔同嘅医护界人士都有一个嘅即系有迹可寻咧。第二就系即系亦都之前咧有一啲嘅医疗界嘅人士都担心过嘅。喂，咁你而家呢个定义即系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即系指乜先？咁佢而家加咗一个叫做话病发前14日曾经去过武汉市，系唔系令到个疑虑可以减少咗咧？你点睇？ 我覺得咧係站在公共衞生嗰個角度咧，係做咗一個全面嘅防護措施，啟動咗一個咁緊急嘅措施去保障香港人健康咧。我覺得係有個咁嘅需要喺度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都理解啦。譬如頭先鄭燕平你講，喂就咁聽話，我發燒急性呼吸道感染肺炎病徵，即係可能係屋企嗰個體温高少少，咳兩聲，又曾經去過武漢，你就可能已經有個擔憂喺度咯。咁会唔会好似似乎系令到大家都人人自危咁啊？咁当然个问题就系在于目前我哋嗰个病原体仍然系未明啦。咁所以嗰、那个采取住一个咁相对地叫做高規格嘅保障，我會覺得站在公共衛生嗰個角度係啱嘅。咁但係咧，又翻翻去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一個咁高規格嘅防護啦，咁其實喺執行起上嚟，對醫護人員，對於我哋普羅大眾嚟講，都係有好多嘅疑慮。首先就係好容易中嘅就呢啲病徵，除咗係佢唔係咁容易係話啊，即係經常有人去武漢啦，香港唔係太多人係成日上武漢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大家對於那個執行就係、是，譬如係診所，佢見到有個咁嘅病徵嘅病人入到嚟診所啦，咁佢亦都可能係隱瞞自己去過武漢嘅喎。咁你點樣去處理呢？即使係個病人係話俾你聽，佢真係去過武漢翻嚟，咁我要即刻就去即係、就是、通報俾衛生署啦，咁要有白車嚟啦，咁其實嗰個人點走啊？即係佢喺度，你要將佢隔離嘅話，我哋好多時喺一啲屋邨嘅診所好細間，咁冇地方去俾佢做個隔離嘅防護。咁同時間嘅就係、是，當我哋要話俾病人聽，你將需要接受個隔離照顧嘅時候，病人反抗，佢走咗去，咁點咧？咁、醫生護士會唔會係承擔咗一個責任喺度咧？咁我哋會有個擔憂喺度咯。咁可能即係需要嘅係即係可能係食衞局俾到更多嘅指引同埋支援俾我哋前線嘅醫護人員咯。 嗱，電話號碼18723，公共衛生問題大家有關注啊，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前日呢有一個個案，就有一個呢係女士，咁佢係去律敦治醫院呢求診，被診斷出呢係有肺炎症狀嘅，但係佢就係報稱呢要去沙田帝都酒店呢照顧個女兒，拒絕就醫。咁但係跟住呢由於即係嗰陣時未有呢條嘅條例修訂㗎嘛，咁所以院方亦都唔能夠強制呢個病人呢留院。不过稍后再去沙田帝都酒店去找他，沙田帝都酒店就声称没有这个女病人的入住和订房的记录。根据这个这样的报道，其实那位女士也都曾经是去过武汉的。咁究竟针对这个个案而家修例之后，是不是情况会有所改变呢？18723打来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我们都请来一位专家是请教一下的。有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潘烈文教授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嗱，我想问咧，就住我头先所复述律敦治医院嗰个个案咧，系唔系我哋而家有呢个刊宪修订咗之后咧，其实医院就系可以强制地去拘留咗嗰个人啊？ 咁如果佢有法例嘅依據嘅話，咁當然即係公共衛生立場嚟講，梗係一件好事啦。因為懷疑嘅個案嘅時候，我哋能夠作出即時嘅第一對病人有即時嘅醫治啦。第二亦都係減少佢社區裏邊咧爆發嘅機會。咁所以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 嗯，但係頭先咧，我哋都曾經討論過啊，就係究竟乜嘢叫做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啊嘛，即係個名字就好長啊。咁因為即係佢譬如講嗰啲嘅症狀啊、發燒啊、急性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肺炎咁樣咧，咁雖然有啲嘅症狀描述啦，咁而家就加埋咧病發前14日咧曾經到過武漢市，你覺得係咪已經釐清咗嗰個嘅病嘅定義咧？ 嗱，而家呢刻嚟講咧，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嗰個病原體係啲乜嘢，咁究竟係一啲病毒啦，或者甚至係其他病菌咧，我哋都唔知嘅話咧，我哋好難作一個正確嘅，即係比較窄嘅定義，究竟邊啲係，邊啲唔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一個方法咧，即係揾到呢啲懷疑嘅個案。咁譬如話 SARS 嘅時候咧，其實咧好早嗰時候我哋唔知個病原係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講緊話定義就係話一啲不知名嘅肺炎，係唔知道咩嘅病毒或者病菌引起，而且佢係去個國內有發燒嘅症狀，佢哋都係做好早嘅時候咧，世衛都用呢個定義嘅。咁所以我哋嘅定義咧，要睇翻我哋循著我哋嘅新收到嘅知識咧，去作出一個修訂嘅。咁而家呢刻嘅話咧，我哋都唔知道病原體係咩嚟嘅時候，我哋只可以咧用呢個方法咧，去將一啲範圍收窄，令到我哋比較容易啲運用嘅資源咧，去應付呢啲咁嘅懷疑嘅病人。 嗯，即系其实你觉得如果有咗头先嗰一啲嘅即系资料，加埋话14日之前咧曾经到过武汉，一般嘅普通医生都应该可以有机会可以即系界别到嗰个人系唔系就系而家条例所讲嘅嗰啲嘅怀疑病者系咪啊？ 哦，咁依个即系政府有清晰嘅指引啦，咁就我谂系有根据呢指引做嘅话咧，系会缩窄咗个范围，我唔能够话完全话一定揾得翻曬出嚟。咁譬如頭先你同我講話，有病人會隱瞞啦，或者有其他種種原因。咁但係咧，起碼我哋有個指引去做嘅話咧，我哋能夠咧可以比較盡快揾到呢啲咁嘅病人出嚟。 嗯， 潘教授，正如你講啦，即係其實能夠喺現階段作出一個咁樣嘅保護咧，咁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正如我哋頭先都有個討論，就係、是有個指引喺度啦，但係可能喺前線醫護人員執行起上嚟有一個困難，例如琴日嗰位女士聲稱係帝都酒店咁啦，到底佢係真係住喺帝都酒店揾唔到，成日話其實佢係即係聲稱自己住喺嗰度咧，我哋都唔知道。咁潘教授，你會有啲乜嘢建議俾到我哋前線嘅醫護人員咧？尤其是係唔係喺醫院嘅，譬如可能係一啲診所仔，佢哋自己嗰個操作係點？ 咁我諗都要最好啦，即係其實都講緊一個公共衛生立場嚟講，即係盡快揾到呢啲懷疑嘅個案嘅時候咧，就減少社區爆發嘅機會啊。咁啊，因為我哋其實所知嘅資料咧，其實好少。咁呢啲病會唔會喺人同人之間有效咁傳播咧？我哋都未有準確嘅證據去睇到啊。咁所以我哋咧就我會建議就係話，既然如果法例係賦予到俾佢哋去。佢要同我哋公布嘅話，佢哋盡快去將呢個責任咧交翻俾政府，等政府去揾翻適當嘅人咧去安排去接收呢個病人嘅話咧，係我諗係會可以咧減低嗰個爆發嘅機會。咁我都明白即係好多環境因素令到呢啲嘢咧未必能夠完全可以做得到，但係咧我諗如果冇依據去做嘅話咧，更加係難以咧控制呢啲咁嘅病情。 嗯，其实潘教授，似乎我哋而家对于呢个病咧嘅掌握咧，究竟有几多啊？以譬如你哋嚟讲吓， 咁而家睇到嘅嘢就系话，呢啲病人50多个病人咧，都系喺50多个病人都系喺武汉里边啦，佢哋都大部分有接触史系去过呢个海鲜市场嘅，咁佢哋發病嘅睇翻報告嘅就係睇翻發病嘅，佢咧係喺12月31日之前已經發咗病噶啦。咁譬如話我哋知道上個禮拜三佢哋呢個市場清洗咗啦。究竟會唔會有啲新經嘅個案呢？咁如果係冇嘅話，咁即係可能會睇到呢個病源咧係即係喺一個地方啫。咁就社區爆發嘅機會當然大大減低啦。咁我哋都要密切留意翻將來嗰幾日究竟會唔會有新徵嘅個案啦。咁我以反映翻究竟個病源究竟會唔會個病會唔會人同人之間有效咁傳播，或者係會有其他嘅途徑傳播咧？咁我哋都要去考察咯。 但系而家似乎系咪我哋或者根据内地嘅公布，或者根据大家所掌握嘅资料咧，系咪未唔系太清晰咧？到底系咪全部人都同嗰个嘅海鲜市场系相关嘅咧？ 呢、這个我就答唔到你啦。我哋即系收到嘅信息都系非常之少啊。咁啊，究竟佢哋咩接触史咧？我哋即系只有知道某部分人啦，但系佢哋所讲嘅都系有同呢个市场系有接触嘅，或者去过呢个市场嘅。咁我哋只可以即系靠啲咁嘅资料去推测啦。咁我亦都冇咁嘅资料再去可以再进一步嘅分析啦。 咁其实系咪都最主要要靠咧，即系内地可以譬如真系排到嗰个基因图谱咧，咁我哋先至能够点样去针对呢个病咧，可以即系有多啲嘅资料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啊？ 我谂其实。第一樣嘢要最主要知道就係究竟有幾強嘅證據去睇到話係人同人之間係冇傳播嘅機會啊。咁因為呢樣嘢咧，其實臨床症狀都可以懷疑到一啲個案，揾到啲懷疑嘅個案出嚟。咁我哋盡快揾到呢啲病人，就避免佢喺社區裏邊咧傳染咧係最緊要。咁當然啦，如果知道嗰個病原體係咩嚟嘅話，我哋會比較用啲針對性嘅測試啦，去檢測究竟啲病人有冇啲咁嘅病菌啦，或者病原啦，咁樣就能夠咧更加有效咧去控制呢啲咁嘅社區蔓延嘅機會啦。 潘教授，我想請教多即係一個問題啊，因為我哋而家對於呢個病咧，似乎有啲嘢都未係太清晰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他有啲地方咧，佢就直情係上到去嗰一架嚟自武漢嘅航班啊，或者係相關嘅交通工具上面咧，對嗰啲嘅人士咧做一個檢查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咧，無論係高鐵也好啊，機場也好，主要都係睇咧佢嗰個體温有冇嘅問題，咁然之後先至去再篩查一啲嘅個案嘅啫，即係話其實都係經過一個紅外線嘅檢測啊咁樣。其實你覺得呢方面我哋有冇必要去加強？譬如可以係需要考慮好似其他人咁樣係上機，直情係針對住嗰班機去做檢查咁樣咧？ 嗱，咁我哋所得嘅資料就係呢啲病人都係有一個高温即係發燒嘅。咁如果紅外線測試係做得到嘅話咧，我哋比較容易啲有效地去做一啲大量嘅測試，即係睇到唔同嘅人。咁如果要落實到每一上每一架機都要去測試檢測嘅話咧，咁係咪人手上邊或者時間上係做得到咧？咁呢樣嘢我諗要政府去考慮啦。咁我哋已知嘅咧就係話呢啲病人係有發燒嘅，咁而呢個係主要嘅症狀，我哋用呢個方法去揾嘅話咧，會比較有效去做啦。 但係站喺公共衛生嘅角度，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加強檢疫嘅方法咧？ 而家呢刻嘅話咧，而家只有五十幾個個案，亦都睇到佢係即根據嘅報告就話冇有效，咁人同人之間咁傳播。咁我哋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要諗下究竟係咪真係要需要咧做到每一個人都要咁樣測試？我反為咧覺得咧一啲健康嘅申報咧最重要啊！真係如果我哋有冇辦法真係揾到翻嗰啲人，譬如話嗰陣喺嗰個地飛機。去有人散播啦，咁會唔會有其他人咧喺飛機裏面感染到呢？我哋會唔會有辦法去揾翻啲咁嘅人出嚟咧？ 明白。 咁呢個健康嘅申報咧，我諗都係一個好着重嘅點嚟嘅，即、就、係、是、我哋可以喺佢哋社區揾翻啲咁啊可能有接觸嘅病人咧，可能接觸嘅個案咧，咁我哋可以咧就睇下究竟佢哋會唔會將呢個病源咧散播開去。 明白，最緊要做到一個追蹤。多謝曬你啊，潘連文教授，唔該曬多謝曬潘連文教授，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嚟嘅。電話號碼187231，你有啲咩睇法呢？有吳女士啊，吳女士請講啊。 你好啊，唔該。 係你好。 主持人，我想講一講咧，而家你哋而家面對緊個問題，而家你哋煲得好痕呢樣嘢係咪？咁樣咧，但係咧問題就係講翻 公眾關注嘅， 係 啦。 係啦，公眾關注啦。咁但係。你而家當年嘅沙士咧，就係因為咧，你哋講得好痕啦，咁啊，跟住咧，我有屋企人都係住淘大醫座嘅，我哋聽到你個心機不停咁樣講，不停咁講，我哋咧屋企人咧就叫通知佢啦，話你唔好翻去啦，驚唔知有咩事，咁啊咧，結果咧嗰、那個人咧就冇翻到去，屋企人冇翻到去啦，咁啊咧到到晏晝4:00-5:00咧，你哋淘大醫座咧就宣布咧係要咧關閉啦，唔可以入啦，咁、其實情形嚟講咧，同你而家一樣，有啲人。點解佢哋落到嚟，而家會而家先至去公立醫院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自己咧 睇佢出面嘅私家医生系搞唔掂嘅，佢发紧烧，啲烧唔退嘅，而家佢而家自己都知道自己喺呢个位置喺武汉翻翻过嚟嘅，咁咧心中有数，咁就去公立医院讲啦，同你哋讲啦。咁我相信仲有陆续有个案嚟嘅。咁其实咧，你要揾翻呢一班人出嚟咧，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啫。佢哋入经过入境处噶嘛，咁你咪睇一睇咯，几时几日佢哋嚟嘅呢一班人，呢一群人发紧烧嘅呢一群人系搭过边一班车？嗰几班车里边嗰班人，即系嗰几班车里边咧，嗰啲人咧喺里边咧。逐个逐个去找咯，其实我相信咧，嗰啲 case 咧陆续有嚟，唔会少得过咧，唔会减嘅，根本就即系如果而家有咁多人浮现咗出嚟嘅话咧，不如你问下呢几班人咧，呢一群人里边，佢曾经喺武汉搭过啲咩车，搭过边班车，跟住喺嗰个成群嗰个嗰架车里边嗰啲人，咁卫生署卫生署嗰边揾佢哋出嚟啦。我相信唔难揾啦呢啲。 明白，即系做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公众嘅追查咯。多谢晒你啊，吴女士。嗱，1872-31咁吴先咧，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嘅医护界，特别系啲屋邨嘅医生啊，佢哋觉得喺处理呢个问题上面咧有冇困难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同我哋倾下噶。 音乐，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我是二台的黄天怡。歌手可以怎样进步啊？就是用今天的自己打倒昨天的自己。 我是普通话台的小梦。歌手可以怎样进步？我感觉目标明确，梦想永远在前方。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估唔到咁样就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伍婉婷同埋陈燕平喺度嘅。咁啊，嗱，头先讲到啦，就系政府今日咧系会系即将喺听日啊，就系刊宪咧将呢一个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咧就列入去一个个预防及疾控制疾病条例嘅附表入边嘅，成为咗一个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咁但系呢，唔同嘅医护点样执行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香港西医工会嘅会长杨超发。杨超发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我唔知咧，你今日晏昼有冇留意到政府嗰个记者会啊？佢而家咧将嗰个定义咧，除咗头先我即系所讲嗰串之外啦，佢就话咧系嗰个。情報嘅準則咧，就係話，如果有發燒同埋急性嘅呼吸道嘅感染症狀，或者係肺炎嘅病徵，並且曾經喺病發前咧14日咧係去過武漢市咧，就應該要通報咧衞生防護中心。你覺得呢個嘅標準清晰嗎？ 嗱，呢個標準都非常之簡單咧，好清晰，就係發燒一定要咧，咁啊去過武漢一定要咧，即係嗰14日之內。咁至於呼吸道嗰個症狀咧，任何傷風鼻塞啊、咳啊、喉嚨痛、沙啞都可以嘅，其實咁即係可以好輕，甚至好嚴重。咁變咗咧，就我哋都可以根據政府嘅需求咧，係呈報有關方面。咁但係就嗰個修例啊，叫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嗰個咧，就我覺得就即係變咗有少少係嗰個配搭咧，就好似唔係好適。適合嘅，因為嚴重嘅意思係咪即係等於發燒應加武漢嘅接觸咧已經係嚴重咧？即係唔計佢，即係可能就咁普通上呼吸道感染，譬如係鼻水啊、喉嚨沙啞咁已經係嚴重咧，因為係有性命有危險先叫做嚴重咧，即係變咗我哋有少少錯落啦，呢個係。 佢嗰個準則咧就寫得好簡單嘅，佢就話醫生如發現任何病人出現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或肺炎病徵，並曾於病發前14天到訪武漢。咁但係我諗阿楊醫生，我哋嗰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喺我哋前線，尤其是係啲診所醫生護士咧，佢哋喺處理嘅時候會唔會就住呢一個咁嘅定義，佢哋會可以好容易簡單地處理得到咧？ 都非常之簡單嘅，即係佢有個嗰、個旅遊史去到係武漢，加埋發燒，加埋少少嘅上呼吸道嘅症狀咧，咁我哋已經係識別到噶啦。咁一識別到咧，我哋會通報有關方面。咁但係就要求我哋將佢隔離嘅話咧，呢、個就有個難度喺度。你知啦，香港寸金石土咧，就係嗰啲診所，尤其是係基層醫療嗰啲咧，就唔係咁大嘅地方。 明白。啊，楊超發啦，唔好意思，因為就嚟咧答半新聞啊，不如我哋答半新聞之後咧，再同你仔細傾傾咧，即係究竟嗰個隔離問題點處理好嘛？一陣間做緊翻嚟啊，電話號碼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公立医院在过去24小时再接收多9名病人，他们曾经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炎的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接受隔离治疗。累计个案增至30宗，当中13人已经出院。另外，政府明天刊憲，將涉及武漢不明病毒肺炎的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法定需呈報的傳染病，同日生效，以加強監測疾病的能力。當局可以禁止患病人士和與患者有接觸的人離開香港。政府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形式作有關的修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长远需要修改主体法例，容许附表加入一个未知传染病的通用名称疾病 X， 建议政府随即展开修例工作，令每次不知名的新疾病出现时候都即时有例可依，做到隔离等防疫工作。袁国勇解释，现行法例规定只可以就已知疾病行使法定的权力，不容许有概括的名称。新型传染病一旦确认病原体，就要更改列表上的名称。长远如果修例，就可以完全堵塞漏洞。旅发局取消今年大年初一的花车巡游，改为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行嘉年华，由年初一至年初四，为期4日，入场费全免。嘉年华有表演团队参与巡游和舞台表演，并加入美食摊档、大型装饰等元素。旅发局表示，改为嘉年华主要是因为汇演已经到了25周年，想以新形式呈现。至於會否擔心因為突發事件令到嘉年華被腰斬，旅發局話：農曆新年是中國人重視的節日，相信市民希望能夠參與。旅發局會留意事態發展，不排除考慮增設安檢。被美軍擊殺的伊朗革命衛隊特種部隊指揮官蘇萊馬尼遺體運返家鄉克爾曼，原定今日落葬，但由於有大批民眾送別，觸發人踩人事件。國營電視台引述緊急部門修訂死亡人數為32人，另外有190人受傷。當局其後以擔心人群過於擠擁為由，推遲葬禮，未知幾時舉行。網上片段顯示，人踩人事件發生後，有民眾暈倒喺倒卧喺地上，旁邊嘅人大叫，亦都有人嘗試施救。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日间干燥，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都仲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卫理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 Mega Box。 路面情况主要就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去观塘道的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包括将军澳道和东隧的九龙出口，现在车流都是松返了。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仍然是慢车的，龙尾去到 Mega Box。 将军澳道去油塘应该是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挤塞，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影响到振华道和彩霞道，去秀茂坪方向都是比较繁忙一些。另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都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是稍微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在大坑东有水务急收的，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全线封闭，一些巴士路线都受到影响，要改道行驶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又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想学多些有趣的知识， 我想有平台给我发挥所长， 我们想拥有自己的小天地， 我想有多些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伍婉婷。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刚才咧一直就喺度讲紧咧系政府咧将会将呢个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咧纳入去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嘅附表之内，将佢成为一个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嚟嘅。咁啊，大家即系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啦。咁不过咧，我可能唔知道对于市民大众嚟讲咧，会唔会更加关注就系点样防疫啊？亦都有即系专家就话咧，其实戴普通嘅医护口罩咧已经系得噶啦，就唔需要戴到咧 N95 嘅。咁不过唔知有冇市民近排真系多咗戴口罩，即系有病冇病吓，即系作为预防都多咗戴口罩，同埋会唔会系都去药房咧，即系买口罩个价格会有所不同咧？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再请翻咧就系香港西医工会嘅会长咧杨超发，7:30之前咧同佢倾紧嘅杨超发医生。 大家好。 嗱，继续咧倾头先嗰个隔离问题之前咧，我其实都想再问翻一样啊，就系、是、应该卫生署或者系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哋今日已经发信俾所有嘅医生噶啦，就讲翻咧嗰个情报标准啊等等咁样，你哋系咪都应该收到晒噶啦？ 我哋收到噶啦，呢几日都收到即系嗰个通讯咧，就系佢哋将会咁做，咁即系将会咩行动咧，我哋知道晒嘅。咁即系佢，我哋如果系头先我讲过咧，就系如果发高烧啊，或者系加埋去个武汉啊，加埋即系有啲上呼吸道感染症症，甚至乎系肺炎嘅话咧，就即刻系通报，甚至乎咧系将嗰个病人咧就系、是。隔離喺個診所入邊，又等即係衞生防護中心派人嚟將個人即係將佢係送去喺公立醫院嗰度係治療嘅。 係啦，嗱，即係相關要求講曬啦，亦都係講翻頭先咧，我哋七點半之前傾到啦，就係、是、隔離嘅問題啊。對於屋邨診所嚟講，你哋真係做唔做到啊？ 如果個診所非常之大咧，我哋覺得都有機會做到嘅。如果而家嗰啲市面診所咧，就其實都唔係咁大啦。我諗診所即係有啲係二三百尺度啦，多數都係咁基層醫生即係對付即係嗰啲係心胸咳嗰啲嘢，尤其是呢幾排好多啦。咁即係好多比較上多啲病人，尤其是係近新年呢個時間。咁如果你話將個病人喺隔離邊個室內好咧，喺 waiting area， 即係嗰個係候診室或者係醫生入邊個診症室咧。即係我諗，即係冇地方啊！大家即係想象下，即係如果係擺喺個醫生入邊隔離嘅話，醫生診治室即係不如變咗係將個診所係即係收咗工去啦。咁如果係喺候診室嗰度隔離嘅話，咁可能好多病人喺度就被傳染噶啦。咁變咗我哋即係有相當困難係跟到政府需要我哋係將個病人隔離，等個有人幫佢係送去公家醫院。咁我哋構思咧就係、是、我哋第一時間通報俾有關方面，又即刻叫個病人即係帶齊嗰啲係頭先講嘅，你講啲係恤嗰啲係口罩啦，就將佢係減少傳其他人之餘咧，就譬如佢即刻去公家醫院嗰度接受治療。我哋甚至乎即係喺呢個諗法咧，既然如果政府諗到係如果係有個某個市民佢個武漢佢有發高燒，佢又有上呼吸道感染嘅話，何不叫啲市民直情去公家醫院開個渠道叫武漢診所，咁啊變咗即係散腳去走你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嗰度係個時間咧，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即係譬如你行啊或者係搭車嗰陣時會傳到 咁咪將個壓力去曬公營嘅系統咯。咁同埋個市民亦都未必知道自己原來係即係有事嘅喎，會唔會啊？ 嗱，如果市民咧，如果探熱，即係呢啲應該都需要探熱啦。佢有症狀，佢有咳先去睇醫生嘅啫。咁佢冇汗，佢自己知道自己事啊。好簡單嘅， 其實如果即係喺個 情況之下，佢都知道自己係入唔入呢個咁嘅係規限，係要去受接受隔離 嘅。杨医生，你的意思是即系其实可能系都鼓励啲市民，佢哋如果真系有怀疑自己系感染嘅，就直接就去公立系统嗰度啦。 系啦，好简单啫，佢个武汉发高烧，加埋有上呼吸道感染、流鼻水咳或者喉咙痛、沙哑啊，甚至乎气喘，咁即系应该即刻去政府嗰度系接受治疗，好过系佢四围走啊，私家医院啊，私家诊所啊。兜嚟兜去嘥時間之餘咧，就可能傳到其他病人。如果有嘅話， 明白。 咁 但係如果係個病人， 因為嚟到私家診所、私家醫院嘅話咧，都會被即刻轉介。 明白，吳婉婷 係啊。嗱，其實譬如如果我係一個病人，咁我又唔係好知道自己係咪真係有一個咁嚴重嘅傳染性喺度，咁已經好辛苦啦，又發燒又氣促，咁梗係想就近去最近嘅診所噶啦。咁但係去到個診所嘅時候，係咪即係你嘅楊醫生？你剛才嘅講法就係、是。是咪诊所即系一见到咁嘅情况，又话你系武汉嚟嘅，就叫佢即刻就去公立医院啦。 即刻上报，即刻系唔该你，即系尽快即系用个方法嚟去到公家医院咁接受 但系都冇解决到嗰个是否即时隔离嘅问题。 唔系，但系我想搞翻清楚一样嘢咧。咁即系叫嗰个人系离开先噶咯，离开咗分分钟佢就未必去公立医院噶咯。 系 咁会唔会系违反咗相关嘅法例嘅规定咧？ 我哋有冇权将嗰个病人系 唔俾佢行去呢行去嗰度咧？ 嗱，系啦，我亦都系想请教咧呢一个问题啦。嗱，如果真系遇到有啲病人，你哋系觉得系需要情报嘅个案嚟嘅，即系需要隔离嘅。我假设你有位啦，咁样咁，但系我唔知道你哋以前处理即系其他嘅一啲嘅需情报个案咧，有冇遇过？咁如果嗰个人系要走嘅时候，你哋以往系点处理噶？ 我哋平时有啲病人睇完即刻走都就试过好多次噶啦，佢走咗有时即系我哋都冇办法，我哋即系冇可能将佢捉住唔俾佢走。 即系譬如杨医生啊，譬如喺2003年嘅沙士到2013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嗰个阶段咧，其实都有个类似嘅一啲操作嘅。咁喺嗰个阶段咧，其实你哋呢啲诊所咧，有冇面对过今日我哋头先譬如我同陈以平提出嘅呢个问题啦？假設嗰個病人嚟到， 我自己未試過，咁唔係咁多嗰啲同業試過嘅，咁有啲試過嘅，咁但係咧就嗰陣時會比較上睇到嗰個係傳染性高啦，同埋死亡率高嗰陣時咧，嗰啲病人就會肯即係話啊，咁醫生叫你係留低等嗰、那個政府將你係轉介去政府醫院嗰陣時咧，咁嗰陣時可能會即係聽話啲啦。因为嗰阵时知道嗰个即系传染性高，同埋系死亡率高嘛。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咁武汉嘅症咧，我哋根本就唔知咩事发生紧。 明白， 完全未知道死亡率去到边度。 明白，咁可能都要睇睇即系公众如何回应啦。多谢晒你杨超发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嗱，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倾另外一个咧同经济同埋旅游都有关嘅议题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迪士尼嗰度其实系留咗一块地咧，俾迪士尼咧系预备去进行扩建嘅。咁不过其实这个叫做迪士尼二期嘅呢块用地咧，就留咗好耐，都系咧冇用到嘅。嗱，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公司咧，承办商咧就话喂，不如将嗰度变咗个花艺公园啦。咁但系咧，近日亦都有传嚟一个消息咧，就话即系佢哋都觉得各种各样嘅原因之下咧，都系做唔到噶啦。咁所以就打算咧，譬如系再另外揾一个地方，就放弃咗咧迪士尼二期呢块地咧嘅主意嘅。嗱，咁但系呢块地到底应该点样用咧？系咪由得佢继续喺度即系晒太阳或者系养草咧？之前曾经有议员咧就提议过噶，不如将佢变做系过渡性房屋啊。咁之前咧政府就话，即系因为受到种种嘅即系所限，即系一个契约嘅所限，咁所以咧其实系唔可以爱嚟做一个嘅过渡性房屋嘅。咁但系而家咧，似乎政府嘅说法咧又有一啲嘅转变。嗱，电话号码18721，由旅游角度嚟讲咧，喺迪士尼隔篱啊，到底系继续发展一啲嘅旅游设施好啊，定系横掂都未知几时有噶啦？咁不如将佢咧变做一个嘅过渡嘅房屋会系更加好咧，更符合社会效益咧。18731打电话嚟讲一讲你嘅睇法，转头咧亦都请嚟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韩中杰，系上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嘅音乐家，亦都系中央乐团三位顶级指挥之一。今晚岑日飞同两位嘉宾严学敏、周光津会一齐纪念中国指挥元老韩中杰百年冥寿。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伍婉婷，其实嗰笪地咧，即系都唔可以话唔大，因为都有成60公顷。 系啊，依家唔好讲话60公顷啦，你就算10公顷嘅一笪地啊，我哋都系即系求地若渴嘅香港依家目前嘅环境，系嘛？ 咁你觉得如果佢而家暂时都未有用途嘅时候，系咪可以突破一啲框框限制，爱嚟做过渡房屋，会唔会好啲咧？ 在我的角度呢，即因为在看我们整体香港的、那个房屋的需要都仍然是高企啦。我们是即不要说60公顷 ,10 公顷我都觉得应该能够用到的地都尽量用来起楼。过渡性的房屋绝对是一个考虑啦。但当然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纯粹就起一个即起一间屋在这里给人住，而是那个周边的配套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可以给到市民在那里 安居嘅一個小社區啦。咁睇翻，如果我哋真係期望喺迪士尼嗰度作為呢個第二期用地咧，作為一個過渡性房屋咧，其實我哋係咪能夠去整體規劃作一個社區嘅考慮咧？又會唔會係喺糧業嘅發展嗰度會有個即係有個影響喺度咧？我講嘅影響咧就唔係話喂起一樓就代表住我哋剝削咗糧業嘅可以用嘅地方或者是一些可以發展的限制。其實講緊依家我哋提供緊一啲好多唔同嘅旅遊經驗俾唔同嘅人嘅。咁喺嗰度作為一個過渡性房屋，唔代表真係係會影響到個旅遊業嘅發展啦。係有一啲配套係提供到一啲即係譬如係一啲同基層市民生活有一啲共鳴嘅一啲旅遊經驗啊，咁等等都可以係㗎。咁所以唔係淨係講緊攞個地嚟起個單位咁簡單，而係整體個社區嘅規劃個需要嘅考慮。 即係將佢諗得闊少少。嗱，咁但係旅遊界人士又點睇呢？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啊，姚思榮。姚思榮你好。 有位听众好， 系 hello， 姚思榮啊，想请教一下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即系究竟发生啲咩事咧？因为嗰度咧原本就有一间应该系荷兰嘅公司咧，佢哋会想嗰度做一个鲜花主题公园啊嘛。咁其实咧，佢甚至系喺2018年嘅时候咧，签咗一个嘅即系同香港嘅商人咧签署一个合作协议嘅，当年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咧邱腾华咧亦都系有见证住呢个签订协议嘅情况嘅。咁但系近日传出嚟嘅消息咧就系话嗰间公司都已经系放弃咗啦，就系话因为即系嗰个合约嘅年期短啊等等各方面咧即系租赁嘅年期嘅限制啊、土地使用啊同埋通道规限等等原因咧，就撤回咗嗰个短期租约嘅申请。其实你知唔知中间发生啲咩事？点解2018年搞咗咁耐都系搞唔成咧？ 我当然冇一个官方嘅一个了解到系一个实际咩情况啦。咁同我质询了解咧，就系话呢个有关嘅机构咧。佢自己認為技術上咧，包括可能財務方面嘅一啲嘅預算安排咧，佢覺得達唔到佢哋預期嘅效果，而最後咧就決定退出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商業決定嚟嘅。中間我覺得政府本身咧都係當然希望都有一個景點啦，以補充而家香港即係呢幾年冇乜新嘅景點不足咁能夠多啲吸引力。咁喺呢方面，我覺得政府都係喺呢方面個態度係明顯嘅，係積極嘅。但係始終一個商業機構，佢都要諗佢自己個回報，同埋最後佢得出嚟個效果點樣啦。咁所以我睇呢個一個商業嘅考慮多啲嘅。 明白係一個商業考慮啦。不過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都真係嗰間香港公司咧，去到荷蘭簽呢個合作協議嘅時候咧，都幾高調㗎。除咗有邱騰華局長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咧荷蘭對外貿易及發展合作大臣嘅見證之下咧一齊簽嘅。咁所以嗱，佢計唔掂條數啦。但我想問一問，即係由2018年佢因為你短期租約，其實你都希望應該盡快上馬㗎。2018年搞咗成年幾兩年都係搞唔到，除咗係財務計唔到數嘅之外咧，你會唔會即係有啲資料或者有啲消息顯示係因為其他嘅一啲嘅原因咧？點解個租約傾咁耐都未傾到？或者其實佢哋究竟係咪開展緊傾租約嗰個問題㗎咧？ 如果你話租約問題咧？嗰、那個用地迪士尼方面都同意咧，係俾其他即係類似即係佢哋容許嘅行業喺入面營運嘅。咁應該迪士尼呢方面每一個有一個所謂嘅阻力啦嚇。咁、政府頭先嘅態度我都講得好清楚啦，政府應該都係積極推行嘅。咁你話最後個決定方當然係咗個營運商佢自己考慮啦嚇。咁喺呢方面佢點解搞咗成年幾？最後先有呢個決定咧，咁呢樣嘢我都好奇怪啊！照計你一簽咗就馬上要進行啦，規劃啊、預算啊，咁好多嘢要馬上做啦。咁但係等到而家先宣布咧，就我覺得喺佢嗰方面點解出現呢個問題，我哋都好難估計咩原因啦。 明白。 其實姚議員，我有一個擔心咧，就係、是、即其實依家我哋見到一個個別事件啦。咁但係過去三年咧，因為其實嗱，佢話佢簽就簽咗。咁但係過去三年其實係冇任何嘢發生底下咧，我哋有冇任何條件可以有啲監察嘅咧？即其實我哋咁樣曬太陽嘅地咧，唔止呢一笪嘅喎。吓喺亚博附近又系啊，但咁嘅地晒住太阳，嗰个就唔止三年啦，咁十年都有啦。咁其实有阿议员你一路关心紧旅游业嘅发展，咁但系其实呢啲都系同旅游业嘅发展都有关。咁有冇一啲机制俾我哋去监察咧？ 嗱，先讲鲜花公主单咧，一般嘅签一种旅游意向书，意向书就冇乜嘢法律效力嘅。咁另一个就叫合约啦，正式就签嘅一个相关合约啦。咁估計開條傾嘅時候咧，當然要意向書嚇。咁意向書頂咗之後，大家再做一個評估，之後就要真係要埋單啦，即係要正式簽署啦。咁喺呢個問題上，可能對方就有個顧慮啦嚇。咁其實好多嘢咧喺政府簽署嘅時候咧，我覺得再有經驗教訓嘅啊，一個就係迪士尼嘅問題啦。啊，迪士尼睇到而家佢今次即係個態度。就點樣放出去我哋徵詢佢意見，咁甚至話過渡性房屋嘅問題，陳帆局長都話喂希望佢有社會責任啦，包括我都向傳媒即係傳媒講，都希望迪士尼能夠有社會責任，能夠俾出一啲嘅善意啊，俾政府能夠喺嗰個目前有限制用途嘅情況之下，再放寬俾過渡性房屋使用得唔得咧？咁樣即係但呢件事情就睇到咧。有時我哋一廂情願係諗住好心啊，能夠推動一件事情，就忽略咗咧一段時間之後咧情況變化而失去咗彈性，政府失去咗個把控權。咁呢樣嘢咧兩個例子咧都值得政府去考慮。譬如將來有啲真係要用到政府用地，而對方係有個意向嘅時候，係咪有少少嘅保證，使到嗰件事推動嘅時候就唔會出現一個咁被動嘅局面？做咗一段時間，突然間話取消就取消呢咁樣。另一個就係迪士尼嗰個本身嘅問題，亦睇到你同呢啲外國嘅公司制定合約嘅時候，佢一定要攞到最好嘅好處。就是美國公司佢哋喺呢方面好有經驗啊。咁呢方面政府呢，以後如果係要同呢啲公司合作嘅時候，係咪有少少保障條款，保障翻政府有一定嘅權力把控住呢？而避免今次的事件呢，政府很无奈要等到2025年才可以有个正式的即是控制权在这里。目前就迪士尼有一定的权限，在限制那个其他使用方面呢，你政府在合约之下呢是没有任何弹性在这里。 明白。我想问你作为旅游界的议员，其实你赞不赞成呢，即是现在都是要呼吁的，就是呼吁迪士尼他有一个即是公众的责任的考量的。 只能呼吁。 是啦。你自己赞不赞成将那一道暂时变为一个过渡性房屋的用地呢？旅游业界议员。 我觉得呢，首先这个用地呢，作為政府同迪士尼傾咧，佢一個有限制一啲嘅即係部分咧係要即係規限一啲嘅行業或者設施入面嘅啊。咁如果你要改變咧，一定得到嗰邊同意啦。 明白。 咁所以第一個前提咧，就是希望佢能夠馬上咧，即係政府再物色有個其他類似一啲文康啊，或者旅遊相關嘅公園啊，或者一啲嘅體育設施係可唔可以？如果呢部分物色唔到咧，我覺得政府都應該同迪士尼傾傾。你睇到而家地產商都肯將佢自己一啲用地攞出嚟借出嚟，係咪做一啲過渡性房屋？咁而家地係政府嘅，咁你迪士尼只要你肯將佢現時合約上面嘅一啲限制嘅用途，即係放寬少少咧，就得㗎啦。所以我第一步咧，先物色一啲符合合約嘅一啲設施喺入面。如果係真係揾唔到咧，就行第二步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姚思荣议员，多谢晒。姚思荣系嚟自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听听听众高女士嘅睇法啦。高女士你好。 哎，你好，陈主持你好。 你好， 今日我就睇到陈帆局长咧，就好似放宽 鬆咗嗰個口風咁樣。迪士尼樂園嗰個土地咧，我哋即係好多時我哋都去欣澳嗰度運動啊、玩啊，咁就睇到咧，成日都曬住喺嗰度嘅，係啦。咁如果你話依家政府十月嗰個施政報告提出咗三年供應10,000個過渡房屋啊，係咪先？咁嗱。最近嗰個匯德豐亦都係話$1就捐出嗰、那個50,000呎做2,000個過渡房屋，咁都係8年啫嘛，係咪先？咁你如果你依家迪士尼樂園嗰個土地咧，再按照佢嗰個合約咧，仲有10年喎，佢都做唔到。是不是香港政府是迪士尼樂園的大股東來的嘛，雖然說都是要遵守那個合約精神，但是呢我們都是要跟他說你曬住在這裡是不是、那你是不是曬了那塊土地呢，那我們可以將它拿來做過渡性房屋，那你說會不會是整到迪士尼樂園那個觀景不好啊，那但是很多時即是外國那些經驗都是你可以做到它比較好一點，因為你可以只是有規定說不可以超過4層嘛、 明白，即是你在個建設外貌上面做得漂亮一點成為一個特色啦，多謝你啊高女士。其實伍婉婷可能高女士提嗰點咧都有一諗，當然譬如頭先啊姚思榮嘅説法都話先做咗啲旅遊相關嘅嘢先啦，咁但係佢其實亦都最後即係如果真係唔得嘅話，佢都唔反對將佢變做過渡性房屋。 係，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以考慮啦，包括就係我頭先所講，其實係我哋將佢作為一個住屋嘅需要嘅考慮，並唔代表係完全同旅遊業嘅需要係相違背噶嘛。其實講緊依家全球咁多人係想提供更多不同嘅旅遊經驗嘅，絕對係可以喺個旅遊景點旁邊有一個基層住屋嘅空間，一個屋苑嚇、我唔講係咪過渡性房屋啦，嗰、那個絕對可以係即係睇下佢點樣去做一個設計同埋整體個配套考慮嘅啫。 嗯，好啊，嗱，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到此為止啦，跟住我哋會有8點鐘嘅新聞報導，8點鐘新聞報導之後咧會有手下留情嘅，拜拜。